有報道指澳洲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方一貫堅決反對任何將體育運動政治化、違背奧林匹克憲章精神的言行，這個只會損害各國運動員的利益，這些人外交抵制冬奧會的言行不會得逞。他說冬奧會是世界各國運動員的舞台，他們才是主角，中方堅信在奧林匹克精神和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中國一定能夠為世界呈現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共同推動國際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50% 左右。此外，新界部分地區日夜温差超過10度。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聽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北風。聽晚東風逐漸增強。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週末期間風勢頗大，下週中期北風增強，早晚清涼。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5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0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108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7.8，升5.6；美团274.2，升8毫；阿里巴巴135.4，升3.6。盈富基金24.92，升6仙；快手97.85，跌1.85；斯摩尔国际49.3，升1.5；小米集团19.58，升3.2；比亚迪股份306.8，跌7蚊；恒生中国企业89.38，升4仙；恒大汽车5蚊，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10.402，瑞士法郎8.355，澳元5.608，加元6.164，新西兰元5.352，欧元8.751。每百日元对港元6.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499点，升196点。港金报16,7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83美元，卖出17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有坏车，第一、第二线系受阻噶。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有坏车阻路，第一同第二线受阻。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大埔滘铁路码头对开噶啦。另外喺九龙嘅深水埗东京街有水务急收，去李郑屋村方向近元洲街嘅中线封闭咗噶。咁就系深水埗东京街有水务急收，去李郑屋村方向近元洲街嘅中线封闭咗，经过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多车，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消防局，所以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香港网球中心车多，车龙经深水湾道一路去到南丰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那段就车多，龙尾去到 Megabox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都是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苏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长沙环、葵涌道丽景去葵芳。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下午5:3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顾鸿铭戏若胡适、陈独秀、李大超等等，要他们拜师的时候带上拜师礼。他们三个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一起来到东兴楼赴宴。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18/22，儿童好日子。 Hello， 我是 Albert。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我成长的地方，当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啦。当年我的节目 Albert 欧欧瑞强有一个环节叫做夏日恋人 Summer Lovers， 是读一些听众的来信，有点像现在未连 Hong Kong 的大城市小故事。不知道李志刚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呢？ 梗系有啦 ，Albert， 你系我偶像嚟噶嘛？每次听 Summer Lovers 都要听实啲海浪声先安乐噶。依家平日夜晚7:00，我都一定听实 Albert 欧瑞强噶。 Alex， 估唔到你播歌同听节目都咁有品味喎、啊。 18/22，儿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人多勢眾的合作包括有來自法國的 David Guetta、 女歌手 BB Rexha、 A Boogie with the Hoodie 和 Ty Dolla $ign。 Drip is so hot 'cause I don't got friends. I got fami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s all I need and you know that's what you'll always be. No matter how long it's been, no, I don't got friends. Ooh, ooh, ooh, ooh, ooh. I got family. Ooh, ooh, ooh, ooh. 朋友只得家人，可能连朋友都当埋咧屋企人一样，一大个即系音乐上嘅大家庭。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David Guetta、BB Rexha、A Boogie with the Hoodie、Ty Dolla $ign、Famil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11月25号星期四，骚动音乐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同埋今日我哋嘅嘉宾预告一下咧， 系 会啊六点钟出现嘅有 Eagle Chan 陈天傲，咁佢就亦都会讲下佢即系加盟咗新公司啊啲转变啊，同埋嚟紧 新歌啦， 新歌啦，嚟紧音乐会嘅嘢准备啊，各样咁啦，一阵间就可以听下啦。咁 我想赞咗你先，今日 点解嘅？ 赞赞你叻仔，今日唔使提醒系星期几，你都记得系星期四， 因为我已经砌紧听日。那個EDM 是什麼 所以星期四就特別容易會記， 我明天到了 臨急抱佛腳， 通常都是這樣的， 搞錯啊，真是。 但是預告一下的剛才回來之前都 很精彩，是 我很喜歡的，我會說、 OK, OK 是我很喜歡的 OK, OK, 大家應該都會喜歡的應該。 如果有一天你說你不喜歡，那我就害怕了，大哥。 如果我一天說不喜歡，我就不做了今天呢開頭要講一個故事呢， 是 是跟音樂有關， 嗯， 亦都跟酒精有關係， 咁緊要， 所以嚴格嚟講係一個音樂與酒精所結合嘅一個故事， 都緊，哇！呢一個都範圍好大，因為都要知道啊，其實我諗從古到今，音樂同埋呢個酒精，即係雖然都係嗰一句，大家適可而止嚇。 係啦，未夠十八歲啊，唔好飲啊，飲乜酒唔好揸車啊，量力而為啊，少酌下啦，咁啦，身體唔好啊，咁啊。 但係的而且確呢兩樣嘢都真係有啲密不可分嘅。 嗯， 嚇。 咁呢個故事係點樣樣咧？话说昨晚咁夜晚食完饭做完倾完嘢之后，咁咁啱咧喺我食饭嘅隔一条街就系朋友嘅一间酒吧，咁、 okay. 佢就做 bartender 嘅， 系系。 咁之前咧，以前已经成日都话喂得闲就过嚟啦，好耐冇见啦，因为以前成日打波嘅，咁但系而家我唔做运动之后咧， 就冇再见啦。 我哋个 group 都而家都好少有打波嘅人聚集啦，大家都倾其他嘢啦，讲、okay. NBA 啦咁。 系 咁咧，好耐冇见嘅。咁佢呢個都新工作做咗一段時間啦，咁都未去過，咁建議喺隔離咗，咁十點食完飯過啦，咁跟住諗住話嗱我呢夜晚就翻屋企做嘢，過嚟飲一杯咧，我走噶啦，咁 係係係，都同埋都唔可以留咁夜啦， 都唔可以留咁夜啦，因為你都有時間限制噶嘛， 冇錯。 咁跟住去到之後咁啊，好耐冇見，閒聊幾句之後咧，咁佢就話我今晚你嚟到，我要打爆你咁。 佢講啦， 我話手下留情啊，師傅。咁跟住咧，佢就衝啦。咁本身佢都係即係衝 cocktail 去參加比賽啊，學過啊嗰啲咁。 哦，即係佢真係會係已經係比賽級水準嗰啲嚟㗎啦。 佢有㗎，我記得幾次有講。跟住我成日都叫教我咁樣，即係學翻兩手啦。咁跟住佢就衝。你見如果我從 IG post 出嚟咧， 你講到好似衝奶茶咁樣嘅， 幾唔優雅 嚇。跟住咧， 咁我同埋都 post 出嚟。咁佢就衝完拎咗出嚟之後，咁佢就擺曬幾款嘅用嘅酒喺度，咁擺咗喺度啦。咁其實都唔識得曬嘅。 係， 即係例如佢會講有一款咧就係煎酒嚟嘅，係好 classic 嗰啲，因為佢話以前啲煎酒嗰啲原材料冇咁靚，真係可能嗰啲咩蔗糖啊諸如此類會甜啲，但係而家就可以用到啲咩花啊諸如此類， 就會香啲啦。 咁就逐隻介紹，我唯一記得就係呢個啦。 OK， 有四隻，因為我對煎有興趣。 OK， 咁你講緊 煎酒 ，OK， 你咪想藏我播煎呢樣？ 係啊，我以為踢歌难快。 当你饮完一隻煎，你唔知佢系咩嚟嘅时候，你就要听煎呢嘅 I don't know 啦，咁系嘛？ 咁但系好啦，你继续讲啦。 咁然后咁啊，冲完杯嘢嘅时候咧，有佢就放咗一个饰物喺个杯里面，就摆一隻蝴蝶喺度嘅，喺上面啊咁。咁里边其实佢落咗一个，佢落咗一个应该系无花果实喺里边咁。咁作为一个点缀啦。即系你顶影上去咧，就有只绿绿地色嘅，系靓嘅，系靓嘅，即系唔系乱嚟嘅咁。 OK， 咁然后咁啊饮啦，话哇四只个味几入口系酸酸甜甜咁样，几好味。然后佢就同我讲啦，佢话我呢只酒咧新创作嘅、未谂名啊。 吓，你帮我谂个名， 帮我谂个名啦。咁我哋呢啲 系你做创作嘅系嘛？ 唔系啊，个重点系。即系乱噏唔使本啊嘛， 系， 咁咪噏咯，咁啊有蝴蝶喺度，你会改咩名啊？ 咩啊？穿花蝴蝶， 再捞啲啊？ 唔系啊嘛， 劲捞， 我太捞嗰啲我都噏唔出噶、啊， 穿花蝴蝶都靓嘅，但系再捞啲嘅， 再捞啲， 你谂下，都系嗰啲方向噶啦， 鸳鸯蝴蝶梦。 咁又冇咁捞，流 星蝴蝶剑 嗱，你将蔚蓝穿花蝴蝶嘅年代，再加翻头先新鸳鸯蝴蝶梦嗰个年代，加埋除翻二攞中间嗰个年代， 三个字，玉蝴蝶。 哦， 系咪都捞啊？系咪捞啊？ 喂，嗱，等阵先。我先唔评价捞唔捞啦， 我要 keep 埋少少，不过捞系因为嗰样嘢太直接啊， 系我明， 嗰个创意冇咁滞啊， 但系咧我要讲就系，因为听众睇唔到啊，我形容下嗰幅相咧，你会见到嗰一杯嘢咧，其实佢系有少少翡翠色嘅，有啲似深色少少偏暗色嘅绿茶啦， 系， 咁然后又摆只蝴蝶落去，又系绿色嘅，咁的而且确咧，我都觉得又好似啱数，叫玉蝴蝶， 咁啊，但系我唔记得我。我 friend 讲定我讲，因为我哋就即系出现咗一个叫玉蝴蝶呢个名啦。 系， 跟住但系我第一下反应就 系 太直接啦，好 好得过唔到自己， 过唔到自己， 太冇创意喺入边啦。 跟住我喺一秒之间我就话用欲望嘅欲啦，玉蝴蝶。 我以为你话用一嚿肉嘅肉啊份。 咩？我肉哦， 系啊，猪肉个肉啊， 食肉生嗰啲，我话不如转用欲望，因为欲望啦、酒精啦、酒吧呢啲咧，似系一啲相关联嘅 啊。OK， 系 咁，我不如就叫做玉蝴蝶啦，欲望嘅肉啦，咁跟住话你自己谂下啦，啱用就攞去啦，咁样。 跟住咧， 咁跟住 佢就真系出咗， 跟住佢 keep 住，跟住佢 keep 住成晚都话，唉，谂唔谂到啊？帮我谂下啦，咁样。跟住佢话仲要谂埋英文名啊，咁。跟住我做乜无端端谂英文名咧？咁跟住佢话你帮我谂啦。 咁佢可能有啲外国客人都要嗌噶嘛。 咁于是乎，我嗰一刻咧，其实已经脑里边咧有一个念头，因为系英文有一句嘅你当系谚语啦，系同蝴蝶有关系嘅， okay. 类似系爱情当中，唔知你身体里边 feel 到好多蝴蝶喺度飞啊， oh, okay. 即系小鹿乱撞嘅嗰个状态。 系系 咁我就开始上网 search 啦。 OK。 跟住就俾我揾到嗰个谚语啦。 系 就系、是、butterflies in。The stomach, in the stomach， 系啊， 哦，即系肚入边有好多只蝴蝶咁样， 系啦、 啊、，OK。 咁我要 check 下个意思同我理解一唔一样啦，因为佢有一种直白嘅翻译、意思就系讲你感觉到 nervous anxiety 呢啲嘅系啦，即系忐忑不安啦、 ，OK。 咁但系亦都有人会攞佢放喺爱情当中嘅、 形容呢个好似好焦虑 嘅 状态啦， 系 啦， 嗰种系啊忐忐忑忑咁。咁我 search 咗好耐，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即系你知都要叫佢改名啦，咁唔好乱嚟。跟住话咦都得咯，咁跟住谂啦 ，OK，butterflies、okay, in the stomach 可以点样样转做啱杯酒咧？我最后改咗个名咧，系食咗少少音嘅，因为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 啊嘛，我就 butterflies in desire， 就完全 get 唔到嗰个食咗少少音喺边个位啊？ 因为 the stomach 同 desire 前面嗰、那个 哦。 Butterflies in 本身一样啊， 只音食咗， 系啦、 哦。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 同埋 Butterflies in desire， 咁啊，你就、哦、你亦都同时 又好似啱翻个中文名嗰个意思、啊， 系啦。所以当我谂到呢刻，我就觉得，咦，咁呢个玉蝴蝶呢个名咧？可以 keep 住用啦，因为你有英文嗰个加持之后，嗰件事就好整体啦嘛。 系 啦，因为 butterflies in desire， 即系喺唔系 butterflies in desire， 哇！突然间捞唔到个中文，欲望中的蝴蝶啦， 系 啦咁你咁你 玉蝴蝶 系啦，即系玉蝴蝶啦。咁你又可以解喎，即系欲望就好似杯酒里边咁，咁你只蝴蝶飞咗入去咁解，即 系 嗰件事好痛啦。咁当然 有意境嘅，有意境。 咁我就是但写一啲嘢就俾个 friend 嗱，我就帮你谂埋个英文名啦，你自己攞去啦咁。佢话好惨啊，我要咧将你嗰啲 idea 咧变成一个真系一个叫做完整嘅中文同英文嘅 description 啊！ 哦，因为佢仲要喺嗰个产品嗰度写翻出嚟，点解即系乜嘢意思咁样系嘛？ 咁我问佢点解又要英文中文咧？呢、這个位置我系有少少突然之间兴奋起上嚟。佢同我讲话，因为咧唔知总之嚟紧有啲 event 嗰啲咩香港咩鸡尾酒节，佢呢杯嘢咧系会 display 喺嗰度。咁、 哦、 所以佢有个新创作，佢要谂名啊。所以点解突然之间？跟住我讲嗰件事，突然之间唔同咗咯。 你就觉得你自己嘅创作突然间就 好似帮到手 啊 咁，咁啊开心啦。即系你可能有机会唔知边度会见到呢段嘢啦。咁跟住我就话我试下帮你写中文先。写完之后， 你再揾人。 我今朝揾嗰啲英文叻嘅 friend 咧，试下去译啦咁样。咁啊，琴晚好快咧，啲写中文咧，我觉得我哋都真系 凭住我哋唔难啦、 啊。大家谂开嘢嘅话，其实真系唔难嘅。写一段中文俾佢咧，佢都好中意啦。咁但系个问题就要变英文啦。咁我琴晚咧半夜啊，啲 friend 瞓散，点算咧？咁好彩本身有个喺英国嘅 friend， 咁嗰边系。 啱啱日头嚟噶 嗰啲啦，咁啊 send 俾佢啦，咁啊等等等，跟住之后，但系我瞓着咗，今朝佢未复，咁可能佢忙其他嘢咁啊算啦。跟住去到今日，就揾另一个喺香港嘅朋友读嗰啲 linguistic 嘅， 哇， 好劲啊！但系佢一路做紧嘢，翻紧工，冇复到。咁我个 friend 又赶住要交功课， 系， 咁我就唉算啦。 Google Translate 冇错啦， 嗱好 cheap 啊喂， 用 Google Translate 咧起咗个底先， 嗯。但系再执佢 再执啲 grammar 啦，然后我发现，因为我可能好耐冇成篇嘢去译，用中文去译做英文， 系 佢而家译得靓咗。 O、okay、 K， 即系后屘我又个就 佢嘅 AI 强咗啦， 强咗啦。即系我啱啱再诶节目前再同嗰个 linguistic 嘅 friend 终于复我，即系倾开呢啲啦。咁佢又帮我再执啲英文。我喂诶 Google Translate 好似而家啲英文译好咗，佢话系，因为佢 database 真系阔 咗 之后，佢好咗啦，出 嗯嗯 即系嗰啲嘢唔会系 夹。眼翼咯， 有系好多都用得嘅，其实只不过你执翻啲嘢同埋自己要嘅嘢就得。 系， 只不过系因为嗰篇嘢要执好多，就系、是、你中文诶玉蝴蝶，头先我解俾你听嗰啲音译意译咧，你要全部用英文解其实好难。 系， 即系你要将玉蝴蝶要写做玉蝴蝶，然后要解蝴蝶 means butterfly， 玉 have several meanings like jade。Or desire or meat 系啦，即系嗰啲啦，咁样即系你呢啲你嗰个喺翻译嗰个 software 佢就冇办法做到啦。 OK， 咁于是乎我就写咗好多英文啦。 你就俾呢一个 Google Translate 救咗一命啊，系嘛？你呢一个 帮我起咗个底啊，因为 当年咧，即系啲人用靠呢个 Google Translate 去认识外国嘅朋友，同埋认识嗰边嘅女生系冇分。 系啊，而喺呢个写嘅过程当中，即系你会觉得啊，自己英文真系太耐冇用啦，但系都叫 pick up 下啦， 会生疏噶，真系会生疏。 然后佢嗰个翻译就叫起咗个底啦，帮手，同埋亦都过程当中再揾翻究竟玉蝴蝶，即系我真系喺嗰段文字里边有解释，摆首歌落去。 系， 我除咗系一种，除咗系植物之外。同时亦都系香港流行曲 嘅著名嘅歌曲， 而话 singer Nicholas J once said that 系啦，his song is inspired from this plant 咁啦。我朋友帮我改咗个靓啲英文，唔记得。总之我嘅意思咁写啦，即系就话佢系斋讲过呢一首歌系启发自呢个植物咁。然后就上网要 research 下个植物究竟系学名系咩啦，因为你都要俾嗰啲外国人睇到，佢要 search 想 search 可以 search 翻。跟住就揾翻個古仔，即係當年都係嘅話，真係行過睇到個盆栽叫玉蝴蝶。 哦， 跟住佢體驗嘅謝霆鋒嗰次有一個訪問，類似講啦，就話本身望落去平平無奇嘅樹葉，然後個老闆就話你試下烏低身體，跟住佢烏低就見到嗰啲葉下面咧係有啲花喺度，好靚嘅。然後佢得到嗰個 message 就係你換一個角度睇一啲嘢咧係會靚嘅。即系佢嗰阵时系咁讲啦，好切入佢个人。 文人真系咧， 系啦， 有好多嘅幻想空间嘅，的确系。 系啦，咁所以我就揾啊，究竟玉蝴蝶系边个品种？原来你 search 都有几款。咁我觉得根据佢嘅形容最贴近系有一个叫嗰啲唔知咩垂枝唔知咩柳咁样，即系嗰啲花系喺啲树下面，就似翻佢呢个情况。咁啊，揾翻呢只歌嘅故仔出嚟咁，几有趣啊！ 好劲啊！ 做创作噶嘛。 跟住，然后最后大家都系咧会直接 skip 咗成段嘢饮，都唔系 吓，同埋会听住呢只歌嚟饮咯。所以点解话系一个酒精同音乐之间相呼应嘅故事呢？就系、是、因为都关呢一首歌事，呢一杯玉蝴蝶。 我突然想起一个关于蓝色窗帘的故事。 The singer once said that this song is inspired from the plant. 如何看你也似树荫，如何叫你会有共振，灵魂化作发于日月，同样也是灵魂。如何叫你最贴切合衬，如何叫你你会更兴奋，明明大声会更接近你，还是更默身。要是完全忘了声线，也没有本身的名字，纵你的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一心中有刺，我叫你玉蝴蝶。你说这声音可像你， 恋生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怎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仍然比不比一样美，古诗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才会像我当戏，改得多么入戏。 系啦，细个听以为真系讲一只肉色唔知点样嘅蝴蝶啦，但其实嚟自植物。根据我嘅 research 同埋嗰啲形容咧，比较贴近嘅植物系嗰个叫垂枝茉莉啊， 好最稳啊，好优雅。 系啊，我好耐冇听呢首歌啊，郑峰《玉蝴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政事务局发言人公布，获中国奥委会通知，下个月三号至到五号到香港访问的东京奥运会国家奥运健儿代表团，包括来自十二个运动项目，共二十九名运动员和三名教练。访港的运动员除了早前公布的男兵两金得主马龙、百米飞人苏炳添，多名金牌得主会随团，包括单车的钟天士、剑击的孙一文、羽毛球的黄以律、体操的刘洋以及举重的吕小军等。代表团下个月四号出席三场公开活动，当日朝早分别在伊利沙伯体育馆和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举行两场运动项目示范，下午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奥运健儿大会演。门票听日起在城市电脑售票网以实名登记方式公开发售，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视直播观赏活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教师培训课程回答教师提问的时候说，作为行政长官，今届好像特别苦，提到在黑暴期间特别焦虑，开心时间不多，但是任内开心时间都不少，以重置较大运动中心为例子，只协助到解决问题有满足感。对于行政立法关系，林郑月娥认为似乎关系最好的日子是过去一年，提到破纪录通过46条政府提出的法案、3600亿元拨款等。林郑月娥说，近年很多所谓追求民主人士认为行政长官不是一人一票选出，就是中央亏欠港人，形容有关概念错误。他提到1997年之前的香港首长是由英国政府派来，反问当时又有没有选举或者咨询。他认为公民提名是难以接受，因为中央能不能够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需要靠向中央负责的行政长官。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指出，理大冲突事件发生以来，外界的最大误解是认为占领理大的人主要是理大学生，但是其实登记离开理大的学生只有46人。至于对事件有什么反思，他说最重要令到学生清楚明白界线，相信大家日后会明白怎样才可以令到香港未来更加美好。滕锦光又说，继加入国家安全教育之后，理大来年将会新增涉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必修科，认为学生守法是基本要求，希望理大学生德才兼备。国泰航空表示，持续受到跨境旅游和营运限制影响，正是整合下月的客运航班，包括取消部分前往香港的航班，会尽快联络受影响顾客，尽量安排乘搭其他同一日抵达目的地的航班。另外，国泰表示，对于有指国泰航空减少三分之一前往香港的客运航班，澄清有关航班是指载货不载客，是属于闭环执勤模式运作的航班，又说出境航班不受影响。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因为有意外，而家去秀茂坪方向嘅支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喺将军澳道上行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同埋将军澳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至于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封路重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黄泥涌道去系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咧，近住香港网球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一段，龙尾就去到近风力楼。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车多繁忙。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喺深水埗嘅东京街，因为水务急收，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洲街嘅中线仍然系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咧，喺九龙塘联福道嘅爆水管就已经清场，去希福道方向介乎联合道至到浸会大学道一段已经解封。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长沙湾，同埋葵涌道丽景去葵芳。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一起成长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关系和相处同时都会有微妙的变化。这些都是我近年在中大合唱团令我反思的一些个人体会。 想听多啲朱子辉嘅感受，记得留意收听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圣洁玲女子中学嘅陈雪华，分享佢哋制作机械人嘅喜悦。

生不就是轰轰烈烈，爱依旧渺小，反正热闹一场，忍受了就好。反正总有美梦不醒来就好。 不过我都唔算最劲啦，我见过最夸张嘅人呢，曾经同一个好唔啱嘅同事，仲要系佢上司添，最后喺埋一齐。 分手难以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一起不会耐，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虽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 但系当爱情一旦同工作扯上关系，最后当然未必会有一个好结果啦。 好感还记得吗？删除了吧，相处身心会累成如此，真惊讶。难怪他早就没牵挂，难怪他一直在欺诈。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刀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论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怜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改，别麻木投入错中栽，原来谈恋爱应懂得退开，原来说分开会令力松开。终止通讯动摇别再，找个人值得我不断爱，无用怕恋会散改。 所以话呢个世界咩都话唔埋噶，上一秒系敌人，呢一秒可能又系朋友。前要喺又爱又恨当中，听过有姚卓菲 Chantel， 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去老地方。总有太多记忆吧，让旧时的他闪过一刹那。沙滩野餐，轻奏吉他喝冰茶，让二人的心平静得优雅。说过住又听，多放肆浪漫，你近况好吗？你挑选了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 笑，还开的灯却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唯独某些分秒仍会感触，不过愿意一笑。逛过大街，欧化旅馆喝杯茶，有六年方知年月的高雅，仰石墙木瓦，亲到每个仲夏，看着你走散，又碰到下个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齐痛惜和爱惜，残旧得不需再介绍，还开的灯却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其实那些分秒情节话 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快，人际关系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些回忆都是这样。 黄金海滩金色对照，留下的不算少，亲吻过的陶醉的删走一切美妙，曾经一生不敢再爱，回忆像历戒掉，等到某天人会知，明日更多分秒仍有天空海阔，让我心跳。 他是 Monkey 薛德勇，有他的作品《黄金海滩》老了。 心跳快要面红发烧，耶！才用笑遮掩眼睛中跳， 很想将心事放低，也很想将心灵接轨。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哦哦哦。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 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Meet you by day。 慢慢我明白啊，有时候可能在职场上成为敌人，而且好朋友的话，你会知道呢啲人。做朋友 OK， 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脑，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 做同事就唔好啦， 将生活记低，拍一起将生命发挥，任何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d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

毕竟呢个世界唔系每一种缘分都好似佢哋两个咁可以 friend 到话行啊行，话唱就唱。有吴业坤同埋咳新风嘅《难得你和我》，先听一节六点钟嘅新闻报道。 有关裁决会按香港电台约章、香港电台编辑政策及流程，以及节目制作人员守则，致力为公众提供优质嘅节目同资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日双方在相互支持对方举办奥运会上有重要共识，中方已经全力支援日方举办东京奥运会，日方应该有基本的信义。对于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日前表示，在欧美国家正在讨论是不是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时，日本外相林方正如果访华将会释放错误资讯，应当慎重。赵立坚回应，日方个别人士将北京冬奥会与双边政治议题挂钩，实质就是将体育政治化，涉毒奥林匹克精神，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此外，新界部分地区日夜温差超过10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左转深茂坪道之路的坏车拖走了，唯一行车线解封。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和左转深茂坪道的车龙都几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转上去将军澳道都是受影响，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另外经将军澳隧道出来九龙，反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电话机楼的了。隧道方面，其他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今日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香港网球中心那段呢还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呢都是比较繁忙一些，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启明寺。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接近油站。另外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北宝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长沙环和葵涌道丽景去葵芳。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每年一度两种颜色的对决，激烈战斗，红白最强对最强。各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红白对阵歌曲预想图。 想改变，试下由外表开始啊！ 喂，细佬，你受咗啲咩刺激啊？你而家成个韩星 superstar 咁啊！ 咩啊？咩韩星啫？根本就系你阿爸我后生嘅翻版。 我只不过系想改变一下啫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先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Bean 饰演的何建强改变发型之后人生有咩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结伴展翅。 Tiffany， 收到波胜份礼物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胜份礼物，我谂我今晚临瞓前都会谂多一次你同我讲嘅嘢咯。我系 Tiffany，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波胜，今年嘅新人真系好多啊！唔知道今日呢位嘉宾会唔会都有啲压力呢？ 斌神，我相信经过咗一年嘅时间，应该揾到自己强项喺边度啦。所以我哋今日送咗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陈天傲是群雄。 问下佢系咪真系咁睇先？ 欢迎我哋苏共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 Eagle 陈天傲， 你好啊 ，Eagle 啊，大家好啊， 我哋今日送俾你呢一句啦，陈天傲是群雄啊，呢个开到好大啊，我哋 系啦，thank you 嘅，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因为我中文咧就还可以啦， 系。 傲视群雄即系点样啦？系 你估下，不如你估下， 系你估下，你估下，即系睇住大家咁样样。 即系群雄，即系佢系讲紧嗰啲以前打仗年代咧，咪好多嗰啲群雄割据咁啦。傲视群雄意思即系自己嘅能力咧，都有翻咁上下，去到喺咁多群雄当中能够 stand out 到，大概嘅意思系咁样样。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啲都唔失色俾其他人啊。 系啦， 哇！呢个我会怕丑讲到咁， 系所以我哋讲，你就唔使怕丑。 呢个咁我都觉得。都 OK 嘅，我都勉强接受啦。 同埋都系一个，我哋都觉得，即使可能你觉得啊，而家好似太快咁讲到，都系一个祝愿嚟嘅，即系希望向住呢一种就系能够喺即系群雄当中能够 stand out 到嘅一个咁嘅状态咁样嘅。 系 啦，今年因为你都系新人之一啦， 冇错。 头先阿斌都有讲到啦，即系嗰段嘢都话啊，会唔会有啲压力咁样样？即系因为今年竞争，我哋都发现非常之激烈，好多新人啦， 系啊。其實你話壓唔壓力大嗰樣嘢，我又覺得唔即係做呢行一定唔會冇壓力嘅。咁但係反而係覺得，其實幾開心，因為我記得我游出歌之前咧，我會碌過一下睇下以前啲新人係點樣，跟住發覺有一年 我冇記錯，好似2006定2006年嗰陣時係好多新人啊，阿黃遠之啊，佢哋嗰年、有一年係成扎咁方大同啊，成扎出曬嚟。咁 which is 到而家我哋睇翻嘅時候，嗰班所謂嘅新人到依家其實係好犀利嘅歌手啊，到而家都流芳。流芳百世 系好啦，词 四好似唔系咁用嘅， 都话我中文唔系太好啦，系啦。咁但系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件开心嘅事嚟嘅。 系啊，因为转眼间即系头先我2006年代可能十几年嘅时候，佢哋都已经 establish 咗一定嘅位置喺唔同范畴咁嗰啲。咁去到譬如即今年自己去做歌啦，由我哋上两只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就叫独立身份啦。咁而家就加入咗一間公司 Kingdom C 啦，咁樣 冇錯。 其實呢一個過程係大概經歷咗幾耐，最後不如有個身份上嘅轉變啦，咁樣咧。 其實由未出道啦，所謂出道未做歌到而家做咗嗰陣時做咗兩首歌，個階段都係覺得簽唔簽公司好咧，好似唔簽做得自由啲，做得舒服啲。好似之前提及即係訪問都提及過，咁但係再做下，發覺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講緊自己做音樂，其實真係好辛苦啊，即係好多嘢，好多時間，好多事情係做緊唔係音樂嘅嘢，即係包括其他宣傳啊，其他要擺首歌點擺歌啊，好多 distribution 等等嘅嘢。咁跟住一直就覺得啊，簽公司都唔係件壞事。咁但係自己覺得最大個原則咧，就係簽公司要個音樂都係仲係講緊係忠於自己。所謂忠於自己就係講緊嗰啲音樂係真係要自己嘅諗法啊，同埋個自由度，我覺得都要拿捏得我自己都想幾大嘅。咁最後洽談過，其實唔止一間公司啦。咁最後就決定咗呢一間公司，呢間公司俾到好大嘅自由度同埋信任度喺度，咁所以就決定簽Kingdom C呢間公司。 但係當初嗰個緣分其實係點樣嚟嘅？因為即係始終你都知道有好多嘅公司啦，咁有時唔一定每一間都會有呢個緣分。你當時係點樣最後同Kingdom C結咗緣咧？ 結緣嚟講，其實嗰陣時係拍第一個 MV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嘅時候，就即係好耐之前已經認識到 Great Tong 佢哋嘅 Kenny。咁跟住咁啱之前快傾開，即係大約一年前傾開偈，跟住話我想拍 MV 嗰啲嘢，咁佢又提議到有啲人係阿 Terry 幫手拍 MV 係好靚嘅咁嗰啲嘢，咁嗰陣時第一首歌就揾咗佢。咁之後就機緣巧合之下，咁因為佢哋都係有合作嘅關係同 Kingdom C， 咁所以之後就有接觸到 Kingdom C 嘅機會咯。 哦，同埋因為譬如 Kingdom C 或者佢哋同 Greenland 合作啊，或者裏面嘅音樂人等等，我覺得有個特質就係即係佢哋會創作自己音樂啦，同埋裏面玩電子嘢嘅朋友都幾多， 較為多啲。冇錯。 呢、這個會唔會嗰陣時都係諗嘅？都係我自己玩電子嘢為主嘅話，入到去又真係有機會同佢哋一齊困咁樣咧。 我又冇刻意諗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即係就算唔同公司都可以玩唔同嘅音樂啦。但我反而覺得係入呢間公司，頭先提及真係嗰個自由度，或者佢哋真係好著重做 artist， 即係做 art 啊，做音樂呢樣嘢，創意係真係源自自己嘅。咁所以，簽啦，簽呢間公司啦，咁樣啦。 嗰時係咪所以都考慮嘅時間唔係話好多呢？會唔會？ 都有少少時間考慮嘅，因為嗰陣時都有其他公司傾過下偈咁嗰啲啦。咁但係最後考慮咗一陣間，因為始終簽約啊呢啲嘢都係都擺自己青春落去噶嘛，咁所以都要三思熟慮。今日會好多四字詞噶啦，各位聽到 係深思熟慮同埋三思而後行，係真係合埋咗一齊，三思熟慮。唔係簽嗰下咧，有啲好似嗰啲即係結婚證書嗰啲咧，即係要諗清楚啊嘛。 係啊係啊， 你願意啊？ 係啦，我買咗灰襪咧，灰鞋又幽默。OK， 咁所以就最後就決定簽呢間公司咁樣樣，所以諗咗一陣嘅都。 咁佢加入咗之後，其實即係公司有冇都同你去即係傾 ？OK， Eagle Chan 加入咗之後，點樣去諗音樂嘅方向？即係點樣去 plan？ 有冇呢啲定？因為其實冇㗎，即係簽完之後，可能喺一啲行政上又多咗嘅同事幫手，但係音樂上面嘅嘢都係繼續你自己諗，你自己想點樣，需要幫忙就傾啦。係邊一種嘅合作方法？ 偏向較後者多啲嘅，即係較為自由度大啲嘅都係。咁但係當然都有傾過一下啫，個音樂方向啊，個音樂嘅種類大約係想點樣樣。咁尤其是我一開始都係做緊所謂 EDM pop 啲啊，或者 EDM 嘅音樂，咁所以就 keep 住繼續做呢個方向。今年繼續做住玩住多啲呢啲先啦，因為尤其是喺廣東歌上面係較為少類音呢一類型嘅音樂，咁就想試多啲啊，就探究下多啲呢個音樂可以行到幾遠咯。 嗯，因為我記得之前訪問嘅時候，你都有講過，即係香港呢個市場玩電子音樂，譬如 EDM 為例。咁、你嗰陣時一路都叫自己試緊，有少少探索，唔知點，跟住又會諗過，我會唔會可以有陣時寫翻一啲叫做傳統嘅流行曲咁？咁呢一個嗰陣時自己嘅可能迷思或者擔憂，去到有公司有一啲前輩喺身邊再傾，佢哋有冇俾到一啲所謂啟發你，令到你啊通咗啲嘢喎咁？ 其實唔係淨係啟發嘅，我覺得係俾咗信心添嘅，即係始終有公司啊，佢哋會相信你做嘅音樂啊。咁比起自己做嘅時候，會覺得哦，原來我做嘅音樂都唔難聽嘅，都順意嘅咁樣。咁再加上頭先你講嘅啟發，唔單止係講 EDM 嘅啟發，我覺得更加多係講緊係做音樂或者做 artist 嘅啟發。咁所講呢個啟發就係之前嘅自己係較為做幕後多，包括係可能伴奏彈琴或者係做一啲幕後嘅 production。咁嗰個角度咧，其實係講緊音樂人嘅角度，好得意嘅。我反同身邊編曲人嘅傾偈都係第一個，例如要做一首歌或者第一個 instant， 佢會覺得係啊應該用咩聲、點樣嘅通啊，或者等等呢啲嘢咁樣去做。咁但係真係做一個 artist 嘅時候，係真係講緊喂，我想表达啲咁嘅嘢啊，或者我呢首歌系想好求其嘅，好 casual， 好 free 嘅，咁我哋就玩一个个 beat 都系摁下摁下好求其嘅 beat 啊，甩晒，即系好多咁样去做，成个谂法角度唔同咗咯，咁就开始去谂所谓做 artist 咧，即系我要表达啲咩咧，咁我就抹开自己睇下自己里边有啲咩啦，咁抹开自己就发觉啊、哦，原来如果唔够嘢嘅时候，系真系要吸收多啲。包括佢哋都會成日同我傾偈嘅時候就話：，喂，你睇多啲電影又好啊，睇書又好啊，甚至乎唔好咁文藝，你碌 IG 都碌多啲唔同嘅人， 女仔啊嗰啲， 唔同女 artist， 男 artist 啊，唔同 日本啊、美國、歐美嗰啲， 全部都要睇多啲， 係 博多啲咁樣樣啦。 阿斌成日都係咁教我 嘅，與你哋嘅討論， 佢成日都教我睇多啲唔同國家嘅風土人情， 係啦，要吸收唔同。 轉頭熄麥嘅時候再講下， 係啊，真係有好多養分係要吸收噶嘛。咁但係講翻正經就係咧，即係今日我哋講緊呢個傲視群雄 啊！ 咁其實咧，即係都問一下 Eagle， 因為我覺得咧，其中 Eagle 以新人去計咧，其實佢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優勝，就係因為佢好多時候都係曲詞編都係自己做， 監都會添， 係啦，監都會啦咁樣。咁然後變相會唔會令自己有多一份信心，就係、是、啊，其實即係你都知道坊間各大嘅頒獎禮咧，都會有好多唔同林林種種嘅獎項噶嘛。即除咗歌手獎項以外，仲會有一啲作曲人啊、編曲人啊、作詞人啊，會唔會自己其實都有一個心入邊擺喺個心入邊好想得到嘅？嘅一啲獎項就係、是、我唔一定除咗歌手以外，我仲可以喺其他崗位有機會可以攞得到嘅咁樣。 哇！其實老實講，我唔覺得自己會攞嗰啲咩唱歌最叻嗰啲獎項，因為唱歌叻嘅人大有人在，我反而覺得自己係有機會有生之年有生之年可以得到嘅，就係即係唱作嘅獎項，其實已經係好圓滿嘅一件事咯。咁所以你講話咩？即系攞唔攞到咩金曲又好啊，男歌手嗰啲咁，是鬼大啦，搵到食就得啦， 系， 同埋楞到创作呢个 term， 我谂可能喺你头先讲嘅启发当中，觉得好紧要咯，即系 几紧要嘅，因为我都几着重创作呢样嘢。 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即系加入咗新公司，推出新歌，即系讲新歌之前咧，亦都有一样嘢好快已经出现咗啦，就系有呢次音乐会啦，第一个。 哦，冇错啊，呢个音乐会其实系。系非一般嘅音乐会，只可以讲，因为即系唔单止会见到一个才子喺度弹琴啦，呢个才子仲要玩 EDM 咧，呢个唔系我嚟嘅，讲到好似咁呢个才子玩 EDM 弹琴啊，跟住仲要玩唔同嘅音乐啊，有唔同嘅嘉宾，同埋个音乐性其实真系好。多下嘅， 同埋你係挑戰緊力津嘅地位，因為力津佢話咧，佢開 show 嗰陣時咧係推出最少派台歌就已經開 show 嘅一個歌手嘛，你有冇少過佢啊？ 佢多首， 佢多首。 力津開嘅時候係兩首， 哎呀輸咗， 係啦。 但係你都已經係一個銀獎喺呢度啊，因為真係好少一啲嘅歌手會咁快就可以開到自己個人 show， 我覺得係好事嚟嘅。除咗自己個人作品之外，你仲會有啲咩搞作，或者可能會玩啲咩作品？会是 EDM 多定系点样样？ 哦，不得了啊！有 Lift the World Behind， Lift the World Behind 2， Lift the World Behind Jazz 版， 之外，其實唔止嘅。 我諗起當年喺討論區講家宴即開數，會有咩皆大歡喜唔同版本。 家宴即係唔好意思，我 partner 飲多了， 好好 聽，唔係咁嘅意思。 我敘述翻網上面嘅人講， 學跳舞都係學十字步㗎。係呢個講笑啫，但係認真嚟講，其實唔止呢啲自己吹出咗嘅歌嘅，咁其實都有一扎自己已經預備咗嘅其他歌。但系仲未 release， 其實本身年尾有個 plan 就係講緊出一個 album 嘅，咁但係有啲歌未做好，同埋再夾上係 promotion 等等啦，咁所以就暫時唔推出。但係喺呢個演唱會係會聽到呢啲歌咯。 但係我想問你知唔知嗰位才子咧，對於自己第一次開自己個人嘅 show 咧，佢嘅心情係點啊？你知唔知？ 緊張又忐忑啊！我都幾清楚，幾熟佢嘅，因為呢位才子佢開 show 咧。佢最担心嘅一样嘢，佢最差嘅一样嘢咧，系记歌词。 系 呢位才子嘅记歌词能力，佢嗰个 RAM 其实真系好少，咁所以都好担心每句歌词系会记漏。咁但系呢位才子唔理咁多啦，冲上系咁才子，冲上个台，因为发觉其实系有提字机嘅， 系、 啦，静静计讲。 等我问一下啲记者朋友会问嘅问题先，通常啲记者朋友问啦，就会话啊，唔知呢位才子咧，今次喺呢个 show 入边会唔会都挑战下跳舞咁样咧？即系因为你玩 EDM 作品啊嘛，会唔会都会跳下舞咁啊？ 啊，绝对系。唔会噶 ，OK， 系啊， 呢位才子想表演瞓喺度玩 EDM 嘅， 正 喎，系啊，我绝对话俾你哋知，呢位才子绝对会系瞓喺个台度嘅。 系几时知道有一个机会可以有自己第一个嘅个人演唱会、音乐会咧？叫做 其实叫做呢几个月同紧公司倾嘅时候， 系 咁佢哋反而突然间有个 idea， 喂，不如年尾你都开个 show 咯？佢话吓真系噶？佢话哦好啊好啊好啊，跟住包括系 concert 呢件事。甚至乎好似我而家推出呢首歌揾嘅填詞人都係俾完個 demo 佢哋聽完，然後佢哋就突然間講話：喂，揀呢個填詞人啊，揀佢哋嚟做，即係全部都係好 free 好 free 咯。 係，但因為之前對於音樂會去搞嘅個概念到而家真係實行，會唔會都有少少唔同？就係覺得哦，原來比想象中要準備嘅嘢多好多、啊。 絕對有嘅，包括係即係講緊係成個做個 MD， 即係我做埋叫做 music director 咁樣去做。編排每一首歌的 flow， 每一首歌怎樣編，要跟 band 夾啲譜，再要揼 program， 即係揼後面編曲，揼好多唔同嘢，跟住揼到自己有少少懷疑人生嘅，係啦，會覺得哇，搞一個 concert， 我終於明點解啲其他明星啊會覺得哇好辛苦呢件事。咁所以一完呢個演唱會之後，我絕對係會休息幾日，大家揾唔到我噶啦，咁樣 係。 Sorry. 呢首今日嘉宾 Ego Chan 佢今年出道嘅第一首作品《Leave the World Behind》，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政事务局发言人公布，获中国奥委会通知，下个月三号至到五号到香港访问的东京奥运会国家奥运健儿代表团，包括来自十二个运动项目，共二十九名运动员和三名教练。访港的运动员除了早前公布的男兵两金得主马龙、百米飛人蘇炳添，多名金牌得主會隨團，包括單車的鐘天使、劍擊的孫一文、羽毛球的黃以律、體操的劉洋以及舉重的呂兆君等。代表團下個月四號出席三場公開活動，當日朝早分別在伊麗莎白體育館和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舉行兩場運動項目示範，下午在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奧運健兒大匯演。門票明天起在城市電腦售票網以實名登記方式公開發售，市民亦都可以透過電視直播觀賞活動。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指出，理大衝突事件發生以來，外界的最大誤解是認為佔領理大的人主要是理大學生，但其實登記離開理大的學生只有46人。至於對事件有什麼反思，他說最重要令到學生清楚明白界線，相信大家日後會明白怎樣才可以令到香港未來更加美好。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有民眾示威，要求總理索加瓦雷下台，有華人商鋪遇襲。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不会撤侨的时候说，中方高度关注所罗门群岛当前事态发展，对有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已经要求当地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在所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的慢线有意外，咁影响到一带的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锦田河，系锦河路，咁就影响到咧博爱交汇处一带的交通，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咁就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右新街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锦河路。另外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开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场，车龙一带消散，龙尾而家接近彩虹村。

歌系苏音乐嘉宾 Eagle Chan 带嚟咗你嘅最新嘅派台作品啦，最好好好讲再见， 冇错冇错。 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然后再由你去揭晓咁啦。 好， 我估先啦，因为我首先就估个词嘅部分，因为我觉得今次一个亮点就系揾咗直爷去填词啦，林夕。咁啊，我最初咧去睇到直爷填词，我会觉得啊好有趣，好似好少听到 直爷去 填一啲 EDM 嘅作品，好似比较少见啲。然后再做少 research 话。再諗翻真啲，誒唔係喎，其實因為由 Raiders 嘅年代，佢、 哦、 已經係填緊一啲好 電子嘢， 係啦。咁會唔會就係我估嗰樣嘢就係、是、會唔會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今次你就想揾、啊好啦，自己都係做 EDM 作品，冇理由唔揾直嘢填嘅喎，咁樣 係啦。哇，其實我覺得揾呢揾佢填呢樣嘢係嗰陣時同公司傾， 係 跟突然間就講話揾直嘢啦，即係成件事就揾直嘢，哦好啊。就揾咗隻嘢啦， 我即公司提出嘅話 係係啦，咁但係都有問過一句就係、是、你會唔會你擔唔擔當得起啊？值夜份次好有重量嘅喎，跟住話再算啦。 嗱，我揾就揾到俾你噶啦，你擔唔擔當得起先，即係個咁嘅狀態啦。 係啊，咁有值夜份次當然接受啦，咁樣樣咯。咁、所以反而冇頭先你提及到咁多考量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咁多，即係 Raiders 嗰陣時已經係做及呢方面嘅詞，咁我發覺啊。可能都是喎，直爺其實真係所真係可能所有嘅音樂種類演點過，所以頭先講我有少少擔心，因為一開始俾個 demo 嘅時候，其實係電子啦，再加上我喺度亂唱嗰啲有英文啦，有韓文啦，有日文咁樣亂嚟嘅 melody 嘅界，咁所以我擔心佢聽完之後，喂呢、這個邊個嚟㗎？我唔想填佢啲嘢， 係係。但係你當初有冇都問過公司話啊？點解會一咁有信心俾阿直爺同我合作的咁樣？佢有冇同你講啊？ 即係點解會諗起呢個人？ 點解會諗起揾直爺嘅咧？ 我又冇問到咁多，因為 有就應承咗先啦。 因為最開心簽呢間公司就係、是、喂嚟啦，哦好啊，全部就係 好爽快嘅，真 係係啊，所以唔使擔心咁多咯，即係唯一就係你專心做靚你嘅音樂。 啊， 系咁样即系填词嘅时候，除咗即系你有个、可能个曲有个旋律加头先嗰啲音，其实喺嗰个题材方向上面本身有冇一啲嘅谂法，可能附上咗一啲千字文或者一啲嘅文字连埋声过去，跟住等佢去再发挥咁样噶。 其实有少少嘅，因为呢首最好好讲再见都叫做系第三部曲，即系包括 Leave the World Behind Our Last Day 到而家，咁呢度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就讲紧再离开。抌低之前啲價值啊，即係包括喺呢個世界點樣。咁第二首 Our Last Day 就講緊 Live Like Our Last Day 去珍惜。咁但係始終都有最後嘅一日，時間有限。咁、最後都係要嚟到再見嘅時候嘅。咁呢首歌我寫俾直爺嘅時候，都有個 brief 就係大約講關於回憶啊、記憶啊，同埋再見。其實每一次我哋講再見，其實都係有一種不捨嘅感覺咯。咁當中涉及的可能是一些 negative 的一些感受在這裡。那這個 brief 給完他之後，過了兩個三個月左右，他回到來訓詞呢，完全扣中了想寫的東西啦，每一句很精要很簡要，但是已經是混含了很多很多的意思在裡面啦。還有他最後即每一個我們 EDM 裡面去到後面有些 drop 的位置，即所謂 drop 啊，或者我覺得感覺是一種昇華，他寫到就是回头上有抬头上有耀眼明天，即是他跟你讲再见，其实是可以好好咁样去再遇见，可以重新去同佢好好咁样 hello 咁样咯。 同埋一啲歌词，我觉得都可以好似你咁讲，呼应翻前面两首，即系譬如有啲歌词讲尽量当今生即系只得一天，其实嗰一天就好似。Our last day 嗰个一天， 系啊系啊， 佢有一种咁样嘅呼应喺度咁。 好犀，系佢真系好犀利。佢仲要好，佢仲要讲话，我做埋功课，话俾你知，我睇晒之前啲嘢啊，啲题材啊，呼应翻我哋嘅人生，其实就好似最后一日，其实可以好短，就突然间离开咗。因为我都想分享少少，之前有几次关于生死嘅经历嘅。就是其中一次是讲緊有个朋友揸快车，我唔记得喺边度啦，咁跟住真係争啲讲緊係可能要离开人世咁样，咁但係最后即之后嗰几日我会即刻觉得嘩，我係会突然间冇晒所有嘢啊，所有事会突然间唔见晒身边啲嘢，跟住嗰一排做人係会突然间有种觉悟喺度囉，咁就发觉真係 未必可以再见的所有东西、嗯、反而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个感觉在这里。 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经历令到你现在其实可能在很多方面包括做音乐都会比较扩大一点，就是起码这一刻都还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喜欢做的事，其他事情就不想太多了，尽做啦。 嗯嗯，类似是这样啦、嗯、即是觉得人生其实真的很鬼死短、 嗯、 人生苦短来讲，不如不要想太多先啦，即是做了才再即是做了的意思，活在当下的意思是真的好好珍惜而家擁有嘅嘢啊、事情上啊、人上面啊，然後好好咁樣過自己而家嘅生活咁樣咯。 嗯，因為頭先你都有講到話，即係收到嘅份歌詞嘅時候，即係公司都問會 handle 唔 handle 到啦。咁到即係頭先有曬嗰啲嘢，歌詞翻嚟嘅時候，加埋你自己啱啱嘅一啲人生嘅體會嘅時候，佢消化份歌詞，甚至乎錄音前嘅 preparation， 會唔會都幾？因為可能啲嘢寫得好重，令到你我、哦、都幾容易投入到喺裏邊首歌講緊嘅嘢。 首先就寫得好重，令到我投入咗好多啦。跟、住再我自己其實又再重新去感受一下個文字，佢當中蘊含嘅温度啊，個能量喺度，跟住再慢慢去真係去讀個歌詞啊，即係真係要做好功課，讀個歌詞啊，諗下呢首歌點樣唱啊，啲感情等等等等等。咁但係其實最後出到嚟而家呢個，其實我覺得仲未係最好嘅。 嗯， 原因是因为呢排又唔系失恋啊，或者冇咗身边边个人，即系呢种感觉可以挖嘅，咁但系挖得唔够深，或者唱法上面我觉得未系最好。咁但系做音乐就系咁，做艺术就系咁样，冇最好嗰样嘢咯，最好只会系 keep 住不断去进步嘅，有继续进步嘅成品咯。所以我当每一次做嘅音乐只系 record 住自己。系啦，记录住自己而家拥有或者嘅感受咁样咯。 嗯， 系都因为呢个始终个感觉上唔系一种开心嘅情绪，你又突然之间要揾或者即刻体验，首先未必想啦，同埋想都未必有，即系突然之间揾飞我先咁样又好啦。 系啊，同埋有要好快又开演唱会咯，其实好难唔开心住咁样样。 其实系咁样嘅状态。 嗱，咁但系 Eagle 就解答咗我嘅问题啦。到波胜，你今日要问你嘅问题啦。 我想估咧喺嗰个曲上面啦，都系。我都好中意即系研究啊、听啊、你做嗰啲曲咁啊。我觉得今次因为都系即系 tropical house 嘅感觉都系重嘅。咁我觉得今次会唔会喺你做呢个叫即系三首歌嘅呢个章节、嗯，都会谂紧哦，究竟 tropical house 会唔会有啲咩嘅变化里边咧？即系声音上系可以用嗰啲乐器声，但情感上可唔可以唔同？因为我觉得嗰首歌俾我嘅感觉系 set 嘅感觉重啲嘅。咁而特别可能喺嗰、那个。drop 嘅位置咧，嗰啲旋律嘅走向有一種向下走嘅，即係前兩首好似 bright 啲、 嗯， 即係向上向，即係迎向個天空啦。今次有種向下走嘅感覺，咁我想估就係、是、哦，你諗緊呢一首歌嘅時候，即使保有自己 tropical house 風格都好啦，點、樣可以有變化？就係啱啱講嘅嗰啲方法。 其實。唔单止系旋律啦，包括系编曲啊、用声上，其实有少少唔同咗啦。首先系旋律上，其实头两首歌谂嘅时候系较为偏系高音少少嘅，即系觉得系 EDM 系要喂，可能嗌得嗌嘅，即系高音啲先至推进到个情绪 啲， 系啦。咁但系呢一首一开头落笔去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已经同自己讲，我唔会冲高音、或者呢样嘢。想寫嘅係一首所謂 set 少少嘅 EDM，咁所以包括旋律上嗰個 pitch 上面啊，包括編曲上面都會有唔同咗啦。咁第二就係揀聲上面，其實有用到，例如喺 drop 嗰度聽到嗰啲 EDM 啲嘢琴啊，嗰啲特登揀啲聲就係感覺上係冇之前咁 bright 嘅嘢去做咯，同埋再加上簽完公司啦，咁就冇咁擔心財政上，咁有錢去買 plugin 啦。 呢個好緊要啊，大佬， 係啦， 緊要啊！ 之前好得意嘅，因為之前上網係租佢 plugin， 咩意思呢？真係每個月可能俾$10咁樣租到夠咗個 plugin 啦。跟住就嗰陣時就呢、這個 plugin 就屬於你咁樣。跟住今次呢、這個呢啲琴聲咧，唔理啦，一嘢就買 啦， 差好遠 喎。見到啱使啊，買啦！呢、這個試唔試好咧？買咗先啦， 買咗先試啦，唔係試咗先買。 所以个用声上我都系觉得系开心咗嘅， 多咗选择， 多咗选择嘅，系啊系啊。咁所以成个编曲，我今次觉得系做得更加开心咯。 但系嗱，头先我哋都同 Eagle 有研究过，就系因为今次呢一首作品系佢加入新公司之后第一首嘅作品啦。即系而头先 Eagle 亦都强调系好希望喺自己嘅作品度可以基本上系自己话晒事，有一个咁样嘅自由度喺度。今次去做最好好好讲再见嘅时候，因为真系曲编监都系你啦，系咪公司完全都冇过问过话，可能需要你喂，不如会唔会咁样改少少啊？或者可能问喂，你做乜买咁多 plug in 啊？咁样即系咪完全冇过问呢啲嘢，系完全放手俾你去搞？ 第一个礼拜条数就已经话喺你做咩嚟啊？咁啊， 我唔系条数都系自己俾嘅，都系自己俾嘅，但系个过问其实真系好少嘅，即系包括我嗰阵时同佢倾话，喂，不如录 string 啦。跟住就已經好快已經揾咗小交樂團嘅朋友幫手錄 string 啊，又或者係編曲上音樂上其實都冇俾到好多意見嘅，即係頂籠都係少少話喂其他呢啲音會唔會好啲啊咁樣，佢哋又俾咗少少意見，即係又改少少咁樣，大部分嗰個話事權啊個諗法啊都係源自於自己咯。 嗯， 因為你話頭先即係上一 part 講到有時同音樂人去傾，特別編曲會諗我今次用啲咩聲咁，咁你話而家開始 tune 緊嗰個諗法會係我究竟想表達啲咩先開始，反而編曲用咩聲係一種工具去幫你，係 一種配合， 一種配合。咁去到呢一首歌，因為你頭先提咗個 term 就即係一個 set 啲嘅情緒，係咪就係因為有咗個主題想講一啲叫即係離別嘅嘢，咁所以都好快已經定咗一開始，我個旋律又好咩都好，我就係一種咁嘅感覺，可唔可以咁理解呢首歌？ 係啊，即係以往係用個編曲包多啲，但係今次係真係歌詞話一個諗法，跟住編曲係包住成件事啊，去推进成件事咁样去做咯。 咁因为里边编曲里边有冇得都可以再 share 多啲？今次你话同之前可能有啲唔同嘅话，有啲咩嘅可能声音上啊、arrangement 嘅方法上啊，或者 structure 上，都今次试咗喺呢首歌里边，大家有机会听到。 例如 focus 上，其实今次就同之前唔同嘅位系 focus 上，之前系会较为可能嘈少少，或热闹少少。搭嘅聲都係可能搭啲多人啲，聽落係好似一班人咁樣。但係今次去到 chorus 嘅時候，其實一班人係我自己嚟嘅，係搭唔同嘅聲啊 ，double 佢擺咗 pan 左右啊，唔同嘅和音，想做出嚟效果係一齊都係，但係都係嗰種寫嘅感覺，係同一種嘅感覺去做咯。focus 上係咁樣咯。跟住成個編曲其實真係好多好多嘢喺度，包括用聲啊，每一次揀個用聲比起之前揀嘅。整体嚟讲系拣一啲 set 啲嘅声咯，啲 synth 啊、啲 bass 啊，全部都系拣一啲叫做冇之前咁大力啊，或者冇咁 distort 啊，所有嘅啲声系咁样，包括系佢 cut 嗰啲 EQ 啊，全部嘢拣得系冇咁嘈咁样去做咯。 所以就即系逐粒试，然之后去试下 tune 下佢，令到我拣嘅声都可以即系统一啲叫做个感觉比较可能忧郁少少啊，咁样去拣。 系啊，但系其实拣声即系做呢个编曲拣声嘅时候，冇谂咁多住嘅，反而系真系拣完声呢个啱呢个似呢个做咗先去咗先，跟住之后再后期不断去 fine tune， 不断去 tune 执咯。 咁会唔会其实都用咗好即系叫长时间，因为 好长好长嘅不断去改个编曲啊，即系净系个编曲我可能已经有好多个 version 啦。跟住我好记得最后俾 Matthew Sim 去 mix 嘅时候，我都感觉我 mix 到佢觉得好烦啦，已经，因为真系我 mix 嘅时候，我自己都头几个 version 可能系较为嘈啲，可能呢个 version 系个 bass 多啲嘅，呢个 version 系点样个 click 有咗多啲嘅。我记得我打个 list 真系打到系真系十。几廿行啊，即系有多有啲系讲氛围上，有啲系讲紧喂呢个 i snare 嗰个 reverb 可以细翻少少，再收后少少摆边边，逐个喺度改到最后出咗12定13个 version， 执到佢都觉得好攰啦，好攰，我一定有感觉噶，我知道，所以都真系好鬼辛苦佢嘅。 有冇谂过自己都学埋 mixing 啊？其实 冇啊， 点解啊？ 好攰啊！ 攰嘅嘢交俾人做啦，梗 系。即系我有学，即系有去学嘅，有去即系 rough mix， 但系最专业呢啲嘢就交翻俾 mixing 嘅朋友做咯。 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即系因为人都会贪心噶嘛，即系一首自己嘅心血作品出咗嚟，其实都有时会觉得喂，其实呢个 version。好似有几好，那个 version 又好似有几好，会唔会有时都觉得喂，同一首歌我可以有机会做几个 mix 都得啫？ 有做到咯，但系最后 唔知點樣搞，或者會唔會係可能貪心啲出多一個 version 係英文版啊？好似之前 Leave It Behind 咁樣，有諗過嘅。咁但係可能之後再諗呢樣嘢咯。同埋頭先你講話貪心呢樣嘢，其實都我都好貪心，即係例如做呢首歌，其實真係淨係。唔計吉他同埋啲 string 都已經差唔多100條 tracks 啊，咁樣喺度。咁但我有時唔同嘢響，可能真係響一兩下 snare 一條 track 咁樣。咁其實去到 mixing 嘅階段，佢都覺得唉太多嘢啦咁樣嗰啲，佢都有咁嘅感覺喺度嘅。咁有時我覺得真係做編曲真係要逐慢慢去拿捏幾時係 over production，即係我今次係有少少 over production， 咁最後要瞄緊少少聲啊，令到其他嘢更加容易 mix 啊，更加出咁樣咯。 係、因為你加其實係可以無限咁樣加噶嘛，即係只要你部電腦頂得住個， 同埋個人頂得住啊，最重要係。 係啊，即係你其實可以無限加上去噶嘛。 絕對係，絕對 係。所以就係要揾即係其中一個學習嘅可能係咪就即係哦咁去到一個咩位置嘅時候、就哦就夠啦。係 啦，啱啱好嗰樣。 係啊，仲拿捏緊點樣去到所謂啱啱。好是可能俾到呢個感覺就可以啦、 或者一個 deadline 通常會好啲嘅，好似以前做 paper 咧，個 deadline 到就知道哦，夠啦，唔需要再 做啦 ，hands down 咁樣。咁但係今次最好講再見係三首歌入面嘅一個中章啦 ，upcoming 啦，有冇諗住話即係已經為自己嘅新作品去定立一啲唔同嘅方向或者啲風格咁樣樣咧？ 嗯。今年嘅方向其實專注係 EDM pop。呢类或者系轻啲嘅 EDM 去做，尤其是大家见到可能系一个即系弹琴嘅唔喐嘅人去玩 EDM，但系下年我都希望玩多少少唔同嘅音乐风格方向嘅，咁但系呢个纯粹系自己去谂，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听有啲日本啊，包括系米津 玄师 或者系佢哋唔同嘅音乐，其实我都想偏嗰边做，咁但系我又唔想完全搣甩 EDM 呢样嘢，咁。我近排聽有一對好似天氣之子，佢哋個我唔記得唔識讀 ，Redlands 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都想偏向嗰個方向去做，咁、但係呢個就完咗演唱會再慢慢研究咁樣樣咯。 係，咁呢一首歌會唔會都有 MV 啊？最好好好講咗， 絕對有，純粹係未有時間搞曬所有嘢啫，已經拍咗少少噶啦， 因為啲心機擺咗喺嗰100條 track 嗰度，應該花費咗唔少， 同埋嗰個瞓喺度演出嘅嗰 樣，係啦 係啊。 咁但係呢個係咪都會繼續即係承接翻即係上一次？Our last day 个尾啦，即系喺嗰个水坝嗰度个女仔消失咗之后，跟住就继续个故事。 系啊，究竟消失完之后点样可以好好咁样讲再见？ 揾个新嘅女主角咪得？ 哎呀，一阵我哋熄麦嘅时候介绍翻 啊，一阵又讲翻嗰啲你头先嗰啲咩日本啊、欧美嗰啲攞翻出嚟啦，嗰啲 啊，咁啊，系啦，咁又话预系咪都应该可能过埋 show 之后就继续再拍埋个 MV？ 系啊，即系即将都会见到个 MV 面世噶啦。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啊，亦都预祝你呢个星期 good show 啊！ 好啊 ，thank you， 加油加油， 多谢 Eagle，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想偷走过的刹那？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吻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后悔追忆追苦追成甜，就扮在失忆中翻找碎片。就当多一种永久的困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枉，谁会只加感受。 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惊心的口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何故追追苦追沉，最好好好讲再见，惊心的口再遇见，总想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怎能够甘心不一致？怎能够甘心只不一致？ 七年前听过有今日嘉宾陈天敖 Eagle Chan 嘅派台作品，最好好好讲再见，再见啦， 拜。